身体只是带累，身体不是敌人，它不是在跟你作对，它只是太紧了。你可以先不要再压它，那些急、躁、热、烦，不是在破坏你，只是身体在告诉你，它已经撑太久了。今晚不用再怪自己，怎么又烦、又急、又停不下来。不用再怪身体怎么一直紧绷着、热着、冲着。先把那份对抗和压制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沉下来，身体不是在反叛你，它是在等你。让它松下来。